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咁啊，今个礼拜嘅最后一日系嘛，即系呢个大军阀啊，咁啊过两日咧就真系决战日噶咯，呢个立法会，咁啊啱啱嘅消息咧，已经发觉咧，已经见到我哋系有唔同嘅候选人咧，即系冇胜算嗰啲，已经系放弃啦吓，咁啊， 我只系得一句评论嘅啫， 系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咧？即系我点解一路抱咁悲观嗰个心态咧？对今次嘅立法会选举，不过我即系雨伞之后，我都好悲观噶啦。 系值得悲观嘅， 就系你碎片化得咁紧要啊嘛。喂，以前即系以我自己为例子啦，可能我啲都系勾勾地嘅人啦，已经我真系会考虑自己有冇胜算，因为点解咧？你花咁多钱、时间、精力去做一样嘢，你唔单止系徒劳无功，仲系害死人嘅。 嗱，咁我但又唔可以咁讲喎。朱海迪咧，佢七月嘅时候做个民调，冇人识得佢，即系 啱啱我哋都出声嘅就唔博啦， 1% 嘅啫。但系而家佢已经系即系头嗰两三位咯，已经。 我唔系 specify 即系指边个人啦，但系我见到今次即系个而家弃选嘅名单 ，at least 睇到好多人根本系完全系冇机会嘅人嚟嘅。 嗯， 有啲系好迟先决定嘅，例如徐子健，系咪？咁你點有機會勝算可以贏得到呢？我真係完全唔明白。司馬文我都講過㗎啦，大佬，喂，呢度係香港嚟㗎，呢度咪荷蘭喎，你英國都唔得啦，係咪大哥？即係雖然佢聽唔到我講英文，即係呢個評論即係冇機會博到我，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冇意思㗎嘛。喂，你睇嗰個超級區議會睇到啦，係咪傻㗎？喂，得三席㗎啫，我哋你出四個都已經俾人鬧啦，第四個。点解我咁讲？我觉得就系而家就真系好明智。 嗯， 反而你而家打老共咧，又措手不及。阿爷点调票嚟噶？啊，我都系投，即系而家我发觉呢条桥可能系仲好。 啊，呢、這个好， 即系错有错着啊！ 我觉得其实呢一个退选就咁，你而家唔讲退选啦，可能之后会有更多人退选啦。我觉得呢一个咧， 讲咗边几个退选先？有分先后嘅，第一个咧。最先傳出嚟退選嘅咧，就係阿 工黨嘅主席， 係啦， 胡慧山 都算係我哋嘅主持啦，胡瑞山啦。咁啊，之後就阿陳婉心， 公民黨嘅 黨超區嘅陳婉心。咁啊，去到港島區就有司馬文同埋阿徐子健。咁啊， 跟住民協嘅呢、這個何啟明都係超區嘅， 主要棄選嗰、那個。重災區呢就喺超區度嘅。 超區。 因為超區實在係即係太惡頂啦，講真。咁、啊、你而家去做呢咁啊都啱啊。其實講真最明智嗰、那個最快嗰個呢其實就唔係邊個係新西嗰、那個啊邊個呢上個禮拜我哋講嗰個啊叫咩名啊佢一走去英國嗰、那個啊。 周永勤、 哦、周永勤周永勤是被逼即是弃选 的。被逼的这个人不关 事。其实呢最早那个呢你可以说是何志光的因为。 何志光 因为你见到即是不知琴日定前日即是昌昌呢已经说要支持即是要调票啦嘛开始要配票啦嘛即是花生台啲人。 嗯咁 讲 何志光 配票 俾人啊 一早已经弃选㗎啦。 咁呢个要问过阿戴耀廷喎因为佢雷动个民调呢第一喎。 喂但是你又睇返转头喎而家何志光喂佢即使话弃选都好其实佢嗰个铺领都仲好过社民连主席阿文远大将军。 唔系嘛。 唔系 有 个试 过㗎即系。 好耐之前啊真係。 即係都係112嗰个时候啊係啊即係大家喺度即係叮当码头嘅时候但后期就文远已经即係上返嚟。 係啊。即係我觉得最主要呢呢、這个弃选有咩特别呢我觉得最主要就係为咗为以后嗰啲选举呢 set 咗个先例啊。 嗯。 就係、是、以后去到最后关头呢边一个即係啲民调好低嘅话呢佢都係可能真係要弃选啦因为自然有先例啦嘛啲人已经做过啦嘛。 咁、当然呢你有 exceptional case 啦即係例如话小丽又好或者係迪朱海迪。 朱海迪。 就佢哋都係名不经传嘅。即係即使你话佢参选之前嗰一刻即係你做民调 或者係即係公投都好咧，其實對佢哋係冇乜著數噶嘛。 係啊， 因為你真係好多時候喺好多個選區裏面咧，就係睇緊嗰個候選人嗰、那個辯才，呢、這個係嚟決定嘅。即係好簡單啫嘛。我零八年選嗰時候，喂，大家都估唔到我最後係攞12% 嘅，我差啲贏咗梁家傑嘅，就是、因為你喺個論壇嘅表現嘅問題嘛。同埋你即係喺個成個選舉個工程裏面嘅氣勢等等嘅嘢嘛， 即係你咁講翻，其實08年黃毓民都係有咁嘅即嘅情況啦。 佢開頭個民調都好低下， 都低㗎。 咁佢知名度夠高啦，大佬。 但本身知名度高啊，呢個係真嘅。 咁佢一爆個民建聯最無恥就即係立即反彈， 有三跛嘛本身。 咁所以變咗好多時你話事前。即係自己點樣評估去定唔去？咁當然唔可以即係一本通書睇到老啦，有好多 exceptional case 啦喺今次嘅選舉裏面，但其實而家都係講得太早嘅， 係而家都係太早， 都未到即係最後一刻嘅。 咁但係呢個 點解人哋話一個民主嘅社會係需要有政黨政治人㗎？即係而唔係好似我哋咁啊？喂，你有政黨政治咁 discipline 啊嘛？ 喂，第一你睇到㗎。尹兆堅又好，林卓廷又好，許智峰都好，甚至乎鄺俊宇都好，而家我先熟咗啲名字，其實都係喺公眾嘅心目中係名不經傳嘅人嚟嘅喎。點解而家佢哋個個都入曬局，唔使棄選，甚至乎今次變成大贏家呢？因為你個政黨機喺度啊嘛，你有地區裝腳啊嘛，我理得你派 Anthony 定陶君衡定阿龍定係吳博啫？喂，我啲基本盤就俾你㗎，大哥。喂，呢啲係政黨嘅 loyalty 嚟㗎嘛，而唔係個個好似 Donald Trump 咁，喂，真係好 exceptional 嘅大哥，佢又有錢，係咪？佢又有即係啲鬼才，有即係從下而上嗰種嘅氣勢。 咁佢都係代表共和黨嘅，咁講就。 咁但係你係好多啲人話 exceptional case 嚟，嗰啲好 rare 囉，好罕有嘅例子。即係大家唔好成日以為攞啲罕有例子嚟做指標先啊，大哥。喂，就算寫文年啦，屌我哋嗰陣時都係個政黨排頭噶嘛，即係你起碼有個協同效應喺度噶嘛，你有好明確嘅綱領，大家又互相監察噶嘛。如果有派龍出去衰咗嘅時候，屌換馬啦。 喂，雖然係咁講嘅啫，但係你見到你講緊入局嗰啲林卓廷啊、尹兆堅嗰啲，佢喺論壇嗰度係 proof 佢自己係有戰鬥力，你先至加強佢嗰個勝算嘅投 票。同意。 之前你見到佢 即係你唔可以派狗出去選咯。 係啊，你唔係民建聯啊嘛，民建聯即係你派個啞嘅出去就冇得講啊，係咪先？ 即係好似陳婉心佢雖然掛住公民。民党个名字，但系佢啲辩才真系麻麻啊嘛！一出嚟就知道就露底啦。 其实公民党，其实坦白讲，即系我觉得啊，许智峰都麻麻地嘅，其实 都系麻麻地嘅。 即系佢系叫做系做嗰啲激啲嘅嘢啦，即系冲击呢个区议会啦，系咪？咁但系即系佢，你见佢几次嘅辩才都好咧。讲真，肯定系刘墉好过佢啦。如果比较嘅话， 我听嗱，我冇认真听过，即系港岛嘅选举论坛。但系就我聽人講咧，民主黨內部都認為佢係麻麻嘅。但係呢個我係唔明咯，我唔知佢做咗幾多年區議員啦，起碼都八年啦，係嘛兩屆啦， 兩屆啦，兩屆啦，應該五年到啦。 喂，你 喺區議 會裏邊，你有辯論呢啲問題嘅喎？因為我雖然冇做五年啦，但係每一次開區議會大會，全部都係討論中央政策性嘅問題嘅喎。即係全民代表嗰啲諮詢文件啊，係嘛最高工時嗰啲諮詢啊，甚至你乎你區議員都可以入啲議程嘅喎。系嘛？你又先发言几多分钟咁，跟住人哋讲完之后，你要搏噶喎，举手，冇理由辩才咁差噶喎。 咁但系你咁讲，陈婉心佢由27岁做区议员，做到而家差唔多60岁， 佢先嚟噶。 唔系，不过港岛区 佢85年啊，大佬我91年啊，大佬。 唔系港岛区嗰个， 我叫阿叔啊。 港岛区嗰个咧，即系叫做系辩论表现咧，似乎唔系好左右到嗰个叫做系铺领啊。因为你见到就算系郑锦满咁差都好咧，佢都试过可以入到局啊，大佬。 就系因为 佢由头到尾都差， 跌翻出局。 系啊，先出翻局。系啊， 佢由头到尾都差，佢中间。就即系突然间好似唔知有几日就 OK 咗啦，即系其实 因为你要记住本土派咧，即系自从雨伞运动之后，本土嗰个支持武器咧，佢呢一个咁嘅 set 文，佢系一定有部分支持嘅。 系系咁都 其实佢咧今次咧就计算错咗嘅。如果你讲港岛，因为咧如果我哋相信咧有接近10%左右嘅本土派嘅票喺每一个区嘅话，其实港岛都唔例外 嘅，都唔例外系啊。 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因为佢哋系冇信心的。所以就放咗个港岛啦，就俾呢个郑锦满选，其实就系送你一程嘅啫。 但佢 unelectable 啊嘛，本身呢个人就， 但系如果佢 你谂下清正都唔敢去， 清正都唔敢去啊，係咪？其實佢形象係比較新鮮少少啦，亦亦都唔係咁激咧，係啱香港島嗰啲我所謂 清正機會大啲噶， 契弟嘅選民㗎嘛， 係啊， 只要你唔需要口舌辯及，唔需要能言， 包裝好睇， 你只要講翻正常少少嘅嘢，即係講看似有道理嘅，屌你估香港島啲人好叻咩？如果個叻嘅。因為我哋冇咩人，而家香港冇咩人讀，即係社會科學系㗎，冇人讀政治㗎啦，全部都係讀即係啲 business 㗎嘛，鬼識你講嗰啲乜嘢咩？即係你講全民退保嘅時候， 屌啲草根嘢，唔關我事嘅。 好似我哋上個禮拜咁講嗰啲咧，啲人就聽得明啦。即係你話，喂，佢講人口政策啊嘛，喂，咁冇人口政策，所有政策都唔使做，房屋唔使做啦，醫療唔使做啦，教育唔使做啦。喂，攞呢啲就普通市民明啦，读 BBA 嗰啲我都明啦。喂，如果你话有资产审查，咁生果金而家系咪应该要资产审查？答完啦，你同佢拗三千五、五千、四千，个定嘅上限咩？屌，我话大佬啊，连我冇跟一两年呢啲 social policy 咧，我都听唔到你辩论紧乜嘢，我都唔知边个谁是谁非啊！听到又搭声又烦啲哥仔。车仔大佬，我都唔识。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咧，你全民退保喺港岛区作为一个议题去 sell 系唔好 sell 嘅。即系你反而咧，你用嗱港岛区嚟讲咧，你要 sell 本土议题咧，有一样嘢好啱 sell 嘅。 唔系，仲有一样个问题，我加你一句先，你应该系 sell 意识形态。 睇下 呢个全民退保一个意识形态嚟噶，系讲紧老人家执纸皮。 咁但喺港岛区 换噶嘛， 即系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我哋可唔可以容许一个老人家继续咁做啊？你唔丑我都丑啦。嗱，呢啲就系我，如果我去辩论就咁同你辩论，我屌同你讲劲咩条线啊？唔系搞错啊嘛，大佬，我都听唔明，唔好话一般市民啦，系嘛？喂，你要辩论大嘅意识形态。如果佢一讲人口政策嘅时候，你亦都要针对。其实今次我哋最失败成个泛民咧，面对本土派嘅攻击嘅时候咧，喺啲重大嘅意识形态嘅问题上边咧，其实你系冇回应到佢。佢一讲人口政策嘅时候，你腾晒鸡噶啦， 唔够时间回应啊嘛。 同埋我觉得喺即系， 唔系所以你要谂几句咯，即系 2047嘅问题， 即系拍 个 脑袋出嚟 准备 定。我未系细心度噶，我去辩论之前，我系会度过边个答案系快清楚。同埋系我容易回应嘅嘢噶嘛？ 唔系，但系你反而 你唔系空枪上阵噶嘛，大佬你辩论。 反而啊， 你估我做节目啊？ 反而系陈淑庄戆居咗，走去抄阿陈云嗰句嘢咧，就 喂，就算啊，我听翻九龙东飞机师讲嗰段说话咧，我都即系觉得你讲赤化冇问题，你冇理由搞人哋嗰啲150人嘅名额咁，你冇理由搞即系讲到咧话即系。嗰種好似西藏嗰種赤化咁，我聽到我都好唔舒服。我聽完之後， 唔係之前我哋講緊嘅赤化，其實就係講緊呢個香港成個制度崩壞啊嘛， 冇錯， 特事特辦啊嘛。 喂，你講緊機場嗰啲嘢啊嘛，大哥，喂，嗰啲咪係特事特辦嗰種方式咯？你將個腐敗嘅制度帶咗嚟香港，大佬，而家你曾蔭權都俾人拉啊！喂，你講呢啲啊，唔係叫你。走去根本土派讲嗰啲咩150人嘅名额，喂，但对唔住，真系如果我选嗰阵时候，我真系驳你嘅。 唔系， 但系咧，公民党嘅政纲咧系讲咗话要检讨呢个 冇问题，咪检讨。但系你唔即系我 单程证嗰个机制嘅， 我顶唔到咯。即系我作为一个总统， 唔系应该唔系。其实我觉得佢应该咁样讲，即系你要凸显嗰样嘢，应该系再重申翻嗰个 equal opportunity 嗰个价值，即系个平等机会啊。平等機會呢樣嘢唔係話淨止係其實尤其僆仔最 sell 㗎嘛，即係同埋有一樣嘢呢，即係尤其係呢個梁振英近年呢，佢成日喺度鼓吹緊，即係叫做係放啲所謂專才落嚟香港呢，即係呢樣嘢如果你真係打呢，你主動去打，冇人打喎，但係你我哋之前講過㗎啦，係咪？喂，點解呢醫委會呀、啊、即係嗰個改革係咁牽動人心？因為佢係令到人哋驚，就係話即係大陸嘅醫生呢嚟取代香港醫生。但係我哋唔可以我哋唔係話淨止講呢樣嘢。即係我哋去年都講過啦，阿梁振英喺個施政報告度講，就係話各行各業都要引入專才嘛，連會計都要引入嘛。我都講過，喂，香港唔缺會計喎，點會引入啫？ 大把啦。 係咪？喂，你主動打呢個啊？喂，已經係一片藍海啦，係咪啊？即係你要跟人哋嗰個，喂，講真，你公民黨，你又唔需要主動去講咩全民退保，因為就係冇議題，所以你左膠先自己走去講個全民退保啫嘛。 同埋講得太濫， 太濫啦！ 呢、這個議題咧講得濫到咧，就係即係阿媽女人嗰種。係 啊， 同埋你講開公民黨，即係嗱當然你話我唔會改變對譚文豪嘅支持啦。雖然我講完之後， 嗯， 但係我覺得佢哋係有危機嘅。你睇到最近嗰個調查咧，其實公民黨無論毛孟靜又好，譚文豪都好咧，其實都係滑落嘅，甚至乎郭家麒。 我覺得最有問題就最危險係郭家麒。 阿龙头先讲个点出问题啦，其实佢哋几个咧嘅辩才系冇 Audrey 啊， 系 Margaret 啦、啊，甚至乎啊，其实最差嗰系杰哥同埋汤家华嘅啫嘛，嗰阵时候。 但杰哥喺四年前同你哋一齐玩嗰阵时都有代表作嘅。 杰哥 OK， 但 杰 哥问题记得佢有个光，佢有个零三七嘅光环啊嘛，即系呢个反对廿三条嘅光环。 今次我觉得啦，因为其实咧。谭文豪嗰啲辩论首映咧，其实系好明显，我见到系阿杰哥喺后面发功， 系嘛？ 尤其系喺度即系针对翻咧嗰啲保皇党啊，以前啲咩出席会议记录啊，如数家珍咁样数翻出嚟啊，呢样嘢我就系隐约就系见到以前即系呢个补选期间。阿楊岳橋玩過噶嘛？嗰陣時針對阿方國山係咁玩，你記唔記得啊？喺港大嗰陣時一模一樣。佢今次 唔係楊岳橋係咁多人裏面最有代表性嘅，公民黨新星咯。 嗯， 但佢喺新東個論壇表現都真係好好噶嘛。 係啊，佢你睇佢啦，佢做咁耐節目喺 D 1 8佢就算上到嚟俾我同阿曹總係咁喺度捽，其實佢都係好難搞噶。即係滴水不漏㗎，佢好叻仔嚟㗎。 佢叻仔，佢叻仔。唔係，但係佢 同埋你做咗一樣好事。今次楊岳橋咧喺新界東咧做一個好好嘅示範。嗱，呢啲就叫大佬。 佢想 endorse 其他人。 喂，你以前好似上一屆公民黨咁，你次次都要做票王，你明玩嘢㗎嘛？你排陳淑莊嘅名單擺後邊，係人都要救佢，你搞到即係港島就萬劫不復啦。嗱，今次都收復唔到啦。跟住你余若迷排喺後邊，哇，撞死曬！高达两公婆全撞死，当然佢都抵死啦，佢贪心啦，系咪啊？ 咁但系高达其实争即系几百票嘅啫，输俾麦美娟，输 俾牛啊！ 但系今次个做法咧，杨岳桥做咗一个非常非常， 其实杨岳桥咧都唔可以唔敢做，因为补选嘅时候全个泛民去支持你啊嘛， 同埋咁短时间， 系啦，咁短时间，今次大选你冇可能。即系你都唔敢排多个人喺第二啊！讲真的，真系你唔可以啊！根本 你系要还翻俾人。 系啊， 即系呢样嘢佢系我讲得道德上值嘅尊敬。 系啊，因为 喂呢、這个世界过咗河就过咗海就神仙噶啦，苏州过后边有艇搭嘅啫，系咪？而家哇，佢变咗分票机器。 唔系佢后生，佢要揾一个长期合作嘅伙伴，佢唔敢做唔得啊嘛。同时 系嘛？喂，嗰阵时候啊，就算我选九东嗰阵时候啦，我都有挨过阿杰哥啦，杰哥都系半推半就啊嘛。系嘛？你都系大佬嚟噶，话你选个行政长官嘅，你都唔敢啊！喂，杨岳桥而家系开宗明义嘅大哥， 你谂下嗱，佢而家咧，佢拣嚟 endorse 嗰班友咧，即系好似琴日佢自己做一个直播节目啦，佢又揾阿张超雄啊，又做呢、這个揾呢、這个阿万必啊、范国威啊咁样样一齐去做个直播节目，想 endorse 佢哋。咁呢几个人咧？啱啱好个个都争1% 嘅，而排喺你前面嘅嗱，即系我而家根据翻吓港大嗰个大型民调啦，即系去做翻一个参考啦。你而家见到咧，张超雄、即系万必同埋范国威呢三个咧，就啱啱好系排喺呢、這个李子敬后面嘅，阿西门敬后面嘅。即系如果你话每个人派多1% 落去啊，即系我意思系阿杨岳桥啊，佢15% 啊嘛，大佬啊，一人派1% 啊，已经即系挤咗阿边个出嚟啦，挤咗阿方国山同埋阿西门敬出嚟啦，系咪？你再爽手啲嘅，喂你呃埋阿陈云出嚟添啦，阿陈云仲喺上面添， 阿哥。你嘅数字游戏而家可以咁执 啊！数字游戏咁讲啦， 如果你真系讲得轻松， 即系如果拣嚟做嘅话， 哇！你真系容易啊！你讲 嗱咁，但系嗱有一个 point 咧，即系我哋见到咧，其实系比较怀疑嘅。 你有冇睇民主动力嘅调查？如果你用民主动力调查做参考，70%人系唔会用策略投票嘅。 嗯，系 exactly。 但問題策略投票本身就係要用嗰5000人就倒落去某個候選人嗰度爭最後一席啊嘛。 Exactly， 你正講得啱。 嗯， 即大部分係唔肯策略投票㗎。如果唔係，點解我上個禮拜講？ 同埋大部分人根本冇留意個問題。 咁大爭議啊！喂，但係因為大家係根據自己嘅主觀期望同埋喜好嚟選擇㗎嘛。 嗯， 選舉從來應該係咁㗎，唔 唔應該係淨係單單考慮策略。 咁當然啦。 喂，所以你咪俾本土派批評你哋每一次都係含淚囉。你有實力嘅時候你怕咩即係俾人分啫係咪咁但係嗱講返棄選嗰個問題呢我覺得即係最值得今次係借鏡我覺得有兩點。重申一次。一係咪事前大家應該係有深思熟慮過去參選㗎。 咪事前梗係最好有一個即係初選機制啦。咁 第二本來我覺得大家係咪雨散之後咁嘅碎片化之後呢係要諗清楚大家咪要組織一下啲政團啦。或者改组下啲政团。 就係冇㗎嘛变本加厉。 屌你个个都係大佬即係冇啦人係大佬啦正如我都话自己大佬啦即係冇人係大佬。喂大家冇 discipline 喎冇组织喎。喂点解我要听你讲啊喂我自己有个政纲㗎。 你而家睇下即係民主动力啊今日嗰个大型民调见到四个党要灭啦四个党要亡党啦。 不过我觉得咁你单单睇民主动力呢个民调呢我觉得系唔够。我覺得要結合兩樣，我翻去再思考過，同埋即係同啲選舉專家傾過啦。即係你知我啲有一兩個朋友都係嗰啲所謂選舉專家，佢哋真係 closely monitor 住。佢話第一咧，你一定要參考香港研究協會嘅調查。嗱呢個係大家好驚訝，我從來都唔睇嘅。 我覺得係要參考，因為上次讓我叫補選咧，佢都係準嘅。 嗱，我收到 同港大嗰個係有， 我收到嘅 message 係差唔多嘅。 第一。佢係好多 media 咧都睇嘅，好重視嘅。第二，從經驗上嚟講咧，其實有一個叫做對照嘅，就係參最後嘅選舉結果，同埋佢最後出嚟嘅民調結果咧。我試過有一個人同我 check 過，中大、港大、嶺南加呢一個香港研究協會，竟然係香港研究協會嘅命中率係最高。仲有區議會上次選舉。呢、這個出口民調，佢係最早估呢個中樹根係輸。有人話我聽，佢想取代港大民意調查機構嘅地位，所以佢唔一定 fit 你。我哋最驚佢 fit 我嘅時候咧，就是、我信你，咁原來係假嘅。 嗯， 我哋最驚係呢樣嘢啫嘛，同埋過去唔 fit 你，唔過你今次可以唔 fit 你噶嘛。话晒佢阿爷嘅俾钱噶嘛，大佬 呢个真系虚质实 质。同埋你谂下一样嘢，就话其实阿爷都需要一啲真实嘅数据、可信嘅数据，帮佢自己去做配票啊嘛。 但系点解要俾你睇咧？嗱，呢个我唯一嘅疑问。但系佢，我睇完佢截到廿九号嗰个民调咧， 我觉得你帮你个估计得合理嘅，都整一个新嘅机构出嚟，佢有个 credibility 咧，系起码可以 comparable。to 呢、這个即系港大嗰个嘅机构嘅， 我哋自己嘛，同埋你系要所有泛民都认可呢样嘢。 嗯， 嗱，你话而家呢个世代，好难叫人唔选啦，系嘛？咁你咪大家起码你泛民自己好似当年卢永乐对陈方安生咁咯。 嗯哼， 大家出嚟即系辩论下，咁你刘小丽得嘅，朱凯迪掂嘅，咁你喺嗰度已经睇到噶啦嘛。咁你所有嗱，咁佢哋各有支持者，咁每人帶幾多人入場，咁總有啲係中間派㗎，咁又參考一下民調，係咪可以做呢樣嘢呢？ 去到呢下其實應該幾樂觀，你諗下今次玩到咁樣，最後又要棄選，又古靈精怪。喂，咁你嗰班人去到9月5號凌晨嗰下，喂選舉完咗啦，咁咪更加需要坐低就真係檢討返成件事，我哋四年之後要點樣做囉。 不過我覺得呢個世界好多人都係會 new wine new bottles 㗎啦。新瓶舊酒咁啊，尤其是你有冇發覺係近呢幾年咧，係多啲咁嘅現象。如果你今次雖然我基本上咧問我意識形態嚟講，我好近嘅劉小麗同朱凱迪嗰啲，亦都係識得噶啦。即係佢哋兩個真係好大機會當選，點解佢唔得？佢得我唔得啊？即係啲人會咁問噶嘛？日後 彼可取而代之。 我求其舉啲名啫嚇，即係唔係代表佢啊？唔係葉寶林得唔得啊？ 係係。 陳景輝都唔得，林輝都唔得啊！日後 唔係呢個 case study 好緊要，因為其實尤其係對於一啲咧，即係有志從政嘅新星嚟講咧，喂，就係見到你喺泛民老大哥嘅政黨嗰度，就係屈屈不得志，咁佢先至要動之奇出嚟啊嘛。系咪？呢个你唔怪得嗰啲人，佢自己动一支旗出去选㗎喎。 同意你嘅讲法。 啊， 你亦都系呢啲老牌嘅政党。即系你虽然你话民主党今次好大机会大胜啦，其实佢哋嗰几个人系冇乜 character 嘅。 冇上升流动啊，咪变咗个要。 系啊，佢系冇 character 嘅 candidate 嚟噶。 系咪因为讨好啲大佬呢？ 我唔知啊，我唔敢咁讲啊。 唔系咁，民主党佢个 character 就系咁样嘅咯，就系、是、做地区工作，跟住比较温和一啲，即 特别系而家即系比较激进，比较本土嗰、那个即系点讲个 spectrum 已经被公民党抢咗啦。 即系你已经唔系 更加要保护住 呢个都唔系话 咁咪更加 呢个唔系话我讲唔讲啦， 自己保守个位置啦， 不嬲都有大佬文化系咪？即系你话喺个党里边即系受得器重嘅，其实都一定即系。都會有啲聽話啦，都會磨滑曬啦，係咪？ 但係我覺得你想講嘅叫唯唯諾諾啫， 即係未至於咁樣講啦，咁樣樣。 但係阿邪神嗰啲，喂，今期佢真係有 character 走出嚟喎。 咁係 幾個論壇嗰度佢 MVP 嚟嘅，真係。 咁係啊，即係其實佢呢啲即 係。但你諗下就係邪神，其實佢唔係由呢、這個即係點講議員助理度爬上去做區議員爬上去，佢係中途由。李大做港司，定一跳入嚟选噶嘛，所以佢个背景系 咁。你胡志伟呢个例子系 typical 嘅，有代表性嘅。 胡志伟就 系 由区联打打拼上去嘅， 系话好似杨岳桥咁， 系 佢系 charm 嘅。 嗯， 杨岳桥真系有 charm 噶嘛， 系有 charm。 你讲笑又得，哇！你真系你叫我去嗰啲一百无论坛，我谂你真系要操操我先去得到，我真系唔识搞嘅。 唔系，我觉得杨岳桥佢最人最令 短裤唔好睇啊，大佬点 唔 搞？ 杨岳桥最令人即系耳目一新或者另眼相看嗰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佢28之前啊嗰个大型造势大会啊，佢嗰个演说系讲得好好，佢将非暴力抗争嘅精神咧，佢演绎系非常之好。我记得佢讲过一句说话，而家仲记得嘅，即系我唔系话介意你冲唔冲。即系，但系我哋要照顾一啲唔可以行得咁前嘅人。即系呢一个系全民政治所玩嘅游戏嚟嘅。即系如果你自己要志在，你要做一个大嘅政党嘅话，或者要走中间路线嘅话，你唔可以唔照顾，即系绝大部分嘅群众。而 in which 嗰啲群众就系其实系唔系话下下都走得咁前嘅人啊嘛。所以我觉得佢讲呢样嘢咧系好令我印象深刻嘅。 喂，但系我哋讲过好多次喎呢、這个观点。 咁可能佢自己抄，但系佢吸收 到。我哋大军阀都讲好多次咁特别啦，大佬。 系佢吸收到啊嘛，即系如果你问题就系话点解我会咁样讲，我会谂我会记得起就系、是、因为个都冇讲，就系得佢讲咗出嚟。 嗯， 系咪、 嗯？ 你就算系啊。你阿仁哥，喂，即系你都系咩啦？系咪？即系你都系我哋即系花生台嘅，即系嘅主持又成，喂，佢都未试过咁样讲啦。 嗯， 即系公开咁样样讲到咁即系咁激昂啊！即系将呢一个意义演绎得咁好啊！ 嗯， 所以我觉得佢系非常之好，而且佢系真心相信。 佢 presentable 嘅 佢系相信嗰套嘢先 present 到出嚟。 所以我好多时咧，我喺度即系事后谂咧，即系其实你嘅辩论咧。是点先得嘅呢，即係话其实你係要自己有 passion 先得。 係呀，佢。 因为我唔係周润发，我唔係梁朝伟嘛。 係呀，咪而且佢信嗰样嘢。 你同信嗰样嘢你係 present 到叮叮噹噹 㗎。係呀， 佢搞唔掂㗎。 点解陈云讲嘢咁闪烁啫，就係、是、因为佢自己都唔 Q 信嘛。 冇呀，任师任你囉。 唉，我下一次我哋返嚟再讲佢啦，唉。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 ！HKP 甩白饭好特别，我系逍遥园。